在朝鲜的青川江水域新近发现淡水鱼亚罗鱼，引起学界的关注。亚罗鱼的地理分布地区为俄罗斯阿姆尔河到我国鸭绿江和豆满江的地带。该鱼种是冰川期至分布在我国北部地区河流和水库的。这次在青川江水域新近被发现，就具有很大的学术和经济上的意义。为保护好在青川江水域新近被发现的亚罗鱼作为一个有经济价值的鱼种，并积极地加以繁殖，我国有关部门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